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0集，琪琪看着齐峰，露出无语的表情。 你想不想成家关你老姐什么事儿？我还管你结婚生孩子不成？这话你跟咱爸妈说去。 我说过了，爸妈不乐意。 齐峰也难得郁闷，琪琪只好摘下手套，开始认真与他谈。 怎么突然说不想成家了？ 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也做了决定。姐，我喜欢男孩。 琪琪一脸晴天霹雳，呆了几秒。 你在开玩笑吗？以前从来没发现你有这方面倾向呀。 我没开玩笑，以前我不懂，我也是这段时间才确定的。 你怎么突然发现的？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谁啊？ 哎呀，我不想说。 你说。 琪琪简直要跳起来掐他弟的脖子。 你今天必须说。 齐峰生怕他姐在餐厅里发疯，不得不投降，示意他姐冷静，坦白道： 我喜欢微微。 微微？你弟？ 齐峰小心点头。琪琪一拳捶在桌上，脸上的表情精彩至极。 不行。 那一拳捶得梆响，差点把大厅经理吸引过来。齐峰头痛得要命。 哎呀，怎么不行？你冷静点，我们好好谈谈行吗？ 琪琪比他还头痛。 我不是不同意你喜欢男的，你这……你喜欢谁不好？你喜欢你弟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和微微的妈妈一起在做生意？ 你什么时候？ 香姐想重新开始做她的服装店生意，她想搞直播卖货。你知道现在线上交易量是线下的多少倍吗？我今天来绅士就是帮香姐进货。香姐看中一个牌子，要我一定要和对方谈下来。这包还是香姐拿给我背，让我撑场面的。我他妈在美容院打工，一个月赚8000，跟着微微的妈妈每天赚8000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泡香姐的儿子？爹，你换个对象吧，啊？姐不介意你喜欢男的，姐以后肯定在爸妈面前说你好话。你千万别断姐的财路啊！ 要不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 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你发誓你会换个对象。 从海鲜餐厅出来后，琪琪冷静下来了，开始苦口婆心劝他弟。 阿峰，你是不了解微微的妈妈，她真的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。她以前吃过一次大亏，现在心眼多得跟马蜂窝似的。她去年才出的狱，现在手里已经盘了2个店面下来了，直播间快100万粉丝，后台每天都是铺天盖地的单子，你能想象吗？他还有一个特牛的投资顾问，而且香姐真的特别爱微微，我感觉微微就是他世界上唯一爱的人，别人他根本鸟都不鸟一下。他手机屏是微微小时候的照片，只有聊起小孩的时候香姐才会笑。有一回香姐喝多了跟我说，他以后所有的资产全都是微微的。 姐，你不用再说了。 姐真的很害怕被香姐锤，你能理解吗？ 齐峰沉默良久，开口道： 可我已经想好了，姐，而且我说过让微微等我。 虽然他弟可能已经不愿等他，也没有再等他了，但他还不想放弃。琪琪头疼无比。 那你到时候怎么面对微微妈妈？ 来不及再想了。我想先和爸妈说清楚，然后我得去找微微，其他事情只能先往后放。 琪琪觉得自己简直在对牛弹琴。 根本不是先后顺序的问题啊，弟。不是姐打击你，你觉得我们家配得上微微家吗？根本从头到尾都不合适。 我知道。 齐峰好像已经完全冷静下来。 我会抽空再回家一趟，和爸妈好好聊聊。我不想让你们为难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等了。你要是不能陪我一起去，我就自己回家。 你别急，你别急，咱们再好好想想行吗？ 不行，等这次研讨会议结束我就回家。 齐峰，你小子，你等等。 齐峰闷头往前走，琪琪踩着高跟鞋噔噔追，最后被他弟的倔强打败。 我陪你回去总行了吧？你先跟姐商量好怎么说，回来。 齐峰这才停下脚步。姐弟俩从小就这样，弟弟温和，姐姐霸道，两人之间几乎从来都是姐姐说一不二。然而一旦齐峰坚决要做某件事，琪琪没有一次能拗过他弟。11月，齐峰与导师和师门小组一同前往外地参加研讨会，会上来了许多有名的教授和学者，也包括齐峰的导师。交流会在下午进行，齐峰与小组成员上台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研究结果展示。结束后，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提问，齐峰八风不动站在台上，淡定回答所有问题。他刚下台就接到妈妈的电话，说打算明天过来学校给他送点冬天的衣服。齐峰说自己现在在外地，正好过几天准备回家一趟，让他不用过来。彭林在电话那头说， 等你小子回家，冬天都要过去了，妈就是给你送几件衣服来，衣服放下就走。 我过两天真的要回去。 这时麦璇来到他身边。 彭阿姨要来给你送东西吗？ 齐峰点头。麦璇说， 正好我今天下午要提前回学校考证，明天啊，我可以接阿姨。 不麻烦你。 正好，好久没见微微了，我还想看看她呢。 齐峰愣一下，麦璇笑道， 之前在你们家蹭吃蹭喝那么多天，我一直想着也请阿姨吃顿饭，不然心里老过意不去。 我妈不在意这些。 可我在意啊。 哦，那行，我和我妈说一声。 齐峰很忙，导师喊他要带他去见人，他只能匆匆与彭玲说了两句，然后挂掉电话走了。研讨会为期3天，回到学校后，齐峰还要出报告。等到学校这边的任务都完成后，齐峰叫上他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出柜的过程，根据齐峰后来的回忆来看，只能用混乱来形容。为了能尽快让父母接受事实，齐峰没有拐弯抹角，直言自己是同性恋，往后绝对不会与女性结婚并孕育后代。说了一通，夫妻俩根本没法接受。彭玲追问齐峰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想法，齐高荣更是动怒，骂他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把脑子读出毛病，早知道不如不供他念大学。琪琪本想在一旁帮他弟说点好话，然而还没说一两句就被逮着一起骂，说他从小不学好，长大了也不知道管好弟弟，现在还陪弟弟在这里胡闹。说着说着就把他小时候犯过的浑全部都翻出来历数，边数边斥责琪琪不爱念书，没有女孩样，不顾家等等。琪琪平白遭受无妄之灾，被爹妈训得头晕眼花，心想到时候你们要是知道我弟喜欢的是微微，那不得直接把我们姐弟俩打回娘胎。